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四章回到陋居第七集。 第二天中午12点的时候，哈利准备带到学校去的箱子已经收拾好了，里面装满了他上学用的东西和所有他最珍贵的宝贝，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隐形衣，小天狼星送给他的飞天扫帚，还有去年弗雷德和乔治·维斯莱孪生兄弟送给他的带魔法的霍格沃茨火点地图。他把藏在那块松动的地板下的食物都掏了出来，并把卧室的犄角旮旯搜了又搜，看是否还有遗忘的咒语书和羽毛笔，然后摘下挂在墙上的那张表格，上面标着9月1号以前的所有日子。他每过一天都要在上面的日子上打个叉，只盼着能快点返回霍格沃茨。在女贞路4号的住宅里，气氛紧张到了极点，很快就要有一群各种各样的巫师来到他们家，这使德斯里一家心情烦躁，神经过敏。当哈利告诉福农姨父维斯莱一家将于第二天下午5点赶到这里时，福农姨父一副大惊失色的样子。 我希望你告诉过他们穿衣服要得体，那些人真没法说。 福农姨父立刻就咆哮起来。 我见过你们那类人穿的东西，他们最好穿正常的衣服，那才是得体的。 哈利微微感到有些恐慌，他很少看到维斯莱先生或夫人穿着德斯里一家人称之为正常的衣服。孩子们也许会在放假时穿几件麻瓜衣服，可是维斯莱先生和夫人通常都穿着各种各样破旧的长袍，只是破旧的程度有所变化。哈利才不在乎邻居会怎么想呢，但他担心如果维斯莱一家出现时的样子正是德斯里夫妇脑海中最糟糕的巫师的形象，不知德斯里夫妇将以怎样无礼的态度对待他们。福农姨父穿上了他最好的西装，在有些人看来这大概是表示欢迎的意思，但哈利知道福农姨父这么做是为了使自己显得风度不凡，盛气凌人。另一方面，达利看上去倒像是缩小了一些，这倒不是因为减肥食谱终于产生了效果，而是因为达利太害怕了。达利上次与一位成年巫师接触时，裤子后面冒出了一根蜷曲的猪尾巴，佩妮姨妈和福农姨父只好花钱送他进了伦敦的私人医院，把尾巴割掉。所以难怪达利现在紧张极了，不停地用手在屁股上摸来摸去，并且躲躲闪闪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生怕又被敌人当成靶子重演上次的悲剧。吃午饭的时候几乎谁也没有说话，达利甚至没有对食物农家鲜干酪和芹菜末提出抗议。佩妮姨妈什么也没吃，她抱着双臂撅着嘴唇，似乎在咀嚼自己的舌头，就好像在把她希望扔给哈利的愤怒谴责嚼碎了咽下去似的。 他们肯定是开车来是吧？ 福农姨父隔着桌子厉声问道。 哦， 哈利回答，他都没想过这个问题。维斯莱一家准备怎么来接他呢？他们已经没有汽车了，原来倒是有一辆福特安格里亚老爷车的，可是那辆车眼下正在霍格沃茨的近邻里狂奔乱撞呢。维斯莱先生去年从魔法部借过一辆汽车，也许他今天也会这么做吧。 大概是吧， 哈利说。 哼， 福农姨父哼了一声，把粗气喷在胡子上。要按惯常的情况，福农姨父就该追问维斯莱先生开的是什么车了，他总喜欢根据别的男人开的车有多宽敞多昂贵来评价他们。但是哈利怀疑即便维斯莱先生开着一辆法拉利，福农姨父恐怕也不会喜欢他。哈利几乎整个下午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他无法忍受佩妮姨妈每隔几秒钟就透过网状的窗帘朝外窥视一番的样子，就好像他得到警告，有一只犀牛从动物园里逃出来了似的。最后，到了5点差一刻，哈利才走下楼梯， 来到客厅里。佩妮姨妈正在一个劲儿地把坐垫摆来摆去，就像患了强迫症一样。福农一副假装在看报纸，但他的小眼睛一动不动。哈利可以肯定，实际上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听着是不是有汽车开来。达利把肥胖的身体挤进了一张扶手椅，肉乎乎的双手压在身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屁股。哈利受不了这种紧张的气氛，就离开客厅，出来坐在门厅的楼梯上，眼睛盯着手表，心脏因为兴奋和紧张而跳得飞快。然而，五点钟到了，又过了，西装革履的福农姨父已经在微微冒汗。他打开前门，朝马路上左右张望了一下，又立刻缩回脑袋。 他们迟到了， 他粗声恶气地对哈利说。 我知道， 哈利说。 大概交通太拥挤了。 五点十分，五点一刻，哈利自己也开始沉不住气了。五点半的时候，他听见福农姨父和佩妮姨妈在客厅里没好气的嘟囔， 一点也不尊重别人。 我们或许还有别的约会呢。 他们大概以为如果来晚一点，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吃晚饭。 哼，想都别想， 福农姨父说。哈利听见他站了起来，在客厅里踱来踱去。 他们带上那男孩就走，不许在这里逗留。那是说他们如果来的话，大概把日子搞错了。我敢说他们那里人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观念啊，要么就是他们开着破车半路抛锚。 哈利一跃而起，客厅的门后传来德斯里一家三口惊恐万状地在房间里爬动的声音。接着达利一头冲进门厅，表情极度恐怖。 怎么了？ 哈利问。 出什么事了？ 达利似乎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他用双手紧紧护住屁股，跌跌撞撞地尽快冲进厨房。哈利赶紧走进客厅。德斯里家的壁炉是被封死的，前面放着一个假炭炉。此刻从壁炉后面传来重重的敲打声和摩擦声。 什么东西？ 佩妮姨妈已经退到墙边，恐惧地瞪着假炭炉，上气不接下气地问。 什么东西？福农， 他们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被封死的壁炉后面传来了几个人的说话声。 哎呦，不对，弗雷德，回去回去，大概是弄错了，快叫乔治不要。哎呦，不对，乔治，这里挤不下了，快回去告诉罗恩， 说不定哈利能听见我们的。爸，说不定他能放我们出去的。 于是好几只拳头重重地砸在电炉后面的壁板上。 哈利，哈利，你能听见吗？ 德斯里夫妇像两只发怒的狼獾，猛地对哈利发起了攻击。 怎么回事？ 福农姨父咆哮着问。 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想靠飞鹿粉到这儿来。 哈利说，忍不住想放声大笑，但拼命克制着。 他们可以通过炉火旅行，只是你把壁炉封死了。等一等！ 他走到壁炉跟前，隔着壁板朝里面喊话。 维斯莱先生吗？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拳头砸墙壁的声音停止了，壁炉台里面有一个人说： 维斯莱先生，我是哈利，壁炉被封死了，你们不可能从这里出来。 该死！ 维斯莱先生的声音说： 他们干嘛要把好好的壁炉封死呢？ 他们弄了一个电炉。 哈利解释道。 真的？ 维斯莱先生的声音兴奋起来。 你是说带电的？有插头吗？太棒了，我一定得见识见识。让我想想。哎呦，罗恩！ 罗恩的声音也加入到他们中间。 我们在这里干什么？出什么事了吗？哦，没有，罗恩。 弗雷德的声音传了出来，一副讽刺的腔调。 没出事，这正是我们要来的地方。 是啊，我们正在享受人生的。 乔治说，他声音发闷， 似乎被挤得贴在了墙上。 孩子们，孩子们， 维斯莱先生说道，声音含混。 我在考虑怎么办。好吧，只有这样了。哈利，往后站。 哈利退到沙发前，弗农姨父反倒向前跨了几步。 等等！ 他冲着壁炉喊道：“ 你们究竟想干什么？” 封死的壁炉猛地炸开了，电炉腾的一下飞到房间那头。维斯莱先生、弗雷德、乔治和罗恩随着一大堆碎石墙皮被甩了出来。佩妮姨妈尖叫一声，向后倒在咖啡桌上。弗农姨父伸手把她抓住，她才没有摔倒在地。弗农姨父喘着粗气，说不出话来，只是瞪眼瞅着维斯莱一家。他们都有着一头红彤彤的头发，还有弗雷德和乔治，这两兄弟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连脸上的雀斑也一模一样。 这下好多了。 维斯莱先生喘着气说，掸了掸绿色长袍上的尘土，扶了扶眼镜。 想必你们就是哈利的姨妈和姨父吧。